电话不接，不要被人发现，我整夜都关在房间，缓缓的笑声听来像哀悼的音乐，眼眶的泪温热冻结，望着电视里的无聊节目，瘫在沙发上变成没知觉的植物。 Merry Merry Christmas Lonely Lonely Christmas， 想祝福不知该给谁，爱被我们打了死结。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Merry Merry Christmas， 写了卡片能寄给谁，心碎得像街上的纸屑。 Merry Merry Christmas Lonely Lonely Christmas， 想祝福不知该给谁，爱被我们打了死结。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Merry Merry Christmas， 写了卡片能寄给谁，心碎得像街上的纸屑。谁来陪我过这圣诞节？ 蜜瓜如意，福彩即开。四月十日起，祝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祝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。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蜜瓜如意，福彩即开。四月十日起，祝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祝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。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生活与梦想是始充满幸福能量，我挣脱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担负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爱的人。 有几句比较有正能量然后很有道理的话，比如说这句，一个人的素质体现在他对一个服务员的态度，有道理吧。虽说有那么一句顾客就是上帝，但就算是上帝也得有礼貌有素质吧。大家都是平等的，那个为你服务的人不应该被你呵斥来呵斥去的。一个人的素质真的就是体现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，你注意到了吗？还有这句，遥不可及的并非是10年之后，而是今天之前。对呀，没有后悔药，我们也没有时光机，回不去。所以能做的还是珍惜好当下，因为每一个今天都会变成昨天。想要少一点遗憾的话，只好多一点珍惜和努力啦。好了，不说了，继续来听歌。 昨天我们只不明明我们一起出发，想一次不行，至少学会说一句我爱你。我想我还不够聪明，还好有你陪我练习，要去吧。坐上飞机要去巴黎，巴拉巴巴。如果明天的是谁知道，今天的你不知道，今天的我今天过得就好。虽然明天的是谁知道，明天的你我知道， 类似小故事的东西吗？很久很久以前，谎言和真实在河边洗澡。谎言先洗好，穿了真实的衣服离开了，真实却不肯穿谎言的衣服。后来呀，在人们的眼里，只有穿着真实衣服的谎言，却很难接受赤裸裸的真实。有的时候，真实是残酷的，是人们不想接受的，但却是你应该相信的。能够分得清真实和虚假的谎言吗？要看你的情商高不高，智商高不高，也要看你的分辨能力了。那要怎么分辨是不是一首很棒的歌呢？继续来听歌。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，咱这是因为想写成歌，让人轻轻地唱着，淡淡地记着，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。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，侥幸汇成河，然后我俩各自一端，望着大河弯弯，终于敢放胆，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。也许我们从未成熟，还没能笑得，就快要老了，尽管心里活着的还是那个年轻人，因为不安而频频回首，

谨慎驾驶就好，放轻松，祝大家一路平安。好了，接下来会听到梁静茹、品冠的一首《明明很爱你》。 有多少人在旁边，我们都视而不见，彼此却忍不住的看几眼，感觉墙壁已经微笑的翻点，已经暗示到极限，没勇气的人犹豫的瞬间，幸福就飘过眼前。 我平凡不起，而你像灿烂星星，让我担心。 明明很爱你，明明想靠近，但是你我身边有人童话总是拥挤。我凭什么一你打败情敌，敢大声说要做你的唯一。明明很爱你，明明想靠近，为什么还要再浪费时间的把你抱紧。我不真心才是最厉害的武器，我会拼命让你更满意。 抱着吉他说爱你，谁 再继续，一定忍心慢慢放弃。记得那年的冬季，开始了我们的剧情。那一句你能靠近，想平息却出现交集。那我那年的冬季，感受了爱情的奇迹。闭上眼睛。 Thank you.

少斤，谁能数得清？答案悄悄地藏在你缸里。妈妈的爱有多少斤，谁能数得清？答案写在她脸上的皱纹里。 静。